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三集《华盟》。秦冉咬着一块排骨，低着脑袋，认认真真地啃着，神色漫不经心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宁晴刚想发火，林奇借眼神看过来，他忍下火气，冷着脸将刚刚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。秦冉坐姿实在是不怎么规矩，翘着二郎腿，一手拿着筷子，另一只手的胳膊就撑在桌子上，大佬坐姿又傲又狂。似乎是现在才听到声音，秦冉抬了抬眼眸，听到秦冉学过小提琴，林锦轩也抬头看他。他听到秦冉开口：“小提琴。”说到这儿，他手撑着下巴，忽然笑了，声音寡淡，有两分凉薄。那个呀，我不会。 不会？什么不会？你小时候就开始学。 宁晴手捏着筷子，骨节凸起，咬着牙道：“ 我每年都有打给你一笔钱去学小提琴，徐老师说你天分好。”“ 哦，徐老师儿子的脑袋被我开瓢后，我们就没有见过了。”秦冉慢条斯理地拨弄着排骨，饭桌上弥漫着诡异的沉默，秦冉就支着下巴笑，又坏又冷的那种笑，微微挑着的精致眉眼又有少年人的桀骜，细看似乎还有一分浅薄的狠，用宁晴的话来说就是匪，既匪又野，似艳似妖，偏偏又摸不着碰不到。这是什么神仙欠抽表情，又是什么神仙欠揍语气？宁晴瞅他，眼梢气得嫣红一片。 秦冉， 一中有艺术班，宁晴记得秦冉小时候琴学得不错，学习不好，换条路子，走艺术也是一条出路。没想到秦冉兜头就给他这么大一个惊喜。林奇下午看过秦冉的资料，知道对方是个刺头，却没想到这么扎人。张嫂跟宁晴端了一杯茶，宁晴叹了口气，喝下，等一口气顺过来，也没有再提这件事，只是紧绷的后背显示着她心情不大爽利。林奇生意场上忙着，他自然没有那个闲余时间围着陈淑兰跟秦冉转，又或者他觉得没必要。吃完饭，基本上就各自散开。秦宇见林锦轩接了一个电话出门，乖乖巧巧地跟宁晴说了一声，就上楼去拉琴了。宁晴看看小女儿，又看看大女儿，明明都是她的种，怎么生出来的差别这么大？ 你跟外婆暂时住三楼，我待会儿让张嫂再收拾一间屋子出来。 宁晴捏着眉心，微微偏头，压了压心头的火气，低了声音： 二楼除了卧室就是你妹妹的琴房，你没事别打扰她。 秦宇一离开，他脸上的温情就褪去。秦冉靠着扶梯点了点头，表情淡漠。秦冉这态度还算听话，郁结了一整天的宁晴表情总算缓和了一些，毕竟也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到底有那么些感情。宁晴跟陈淑兰说了几句生活上的事，转头看到秦冉又拿起了手机，他眉头一蹙，就要说道说道。偏巧二楼的琴房没有被关严，悠扬婉转的小提琴声音传了出来。宁晴一脸欣慰，转而跟张嫂说道：“ 哎，看来雨儿过不了多久就能去考十级了，冉冉多学学你妹妹，做事情要有始有终。” 话头说着， 就又转向秦冉。秦冉看了一眼二楼，他抬了抬眼皮，一双杏眼敛着几分坏，又漂亮的要命，依旧肥得不行。他转身上楼，一双腿又直又长，没有搭理宁晴。得，很社会。宁晴指着他的背，脸憋得嫣红，脑中想着秦冉是怎么拿砖头一下一下地往人脑袋上砸的。陈淑兰眉眼一跳，可又舍不得指责秦冉，就可劲儿地安抚宁晴。楼上保姆已经把陈淑兰的东西拿到隔壁了。秦冉洗了个澡，头发没有彻底擦干，他一边系着浴袍的带子，一边伸手从背包里拿出那看起来很新的电脑。电脑旁边是那厚重的手机，跟他平日里玩游戏的手机不太一样。他没有看手机，将毛巾按在头上，电脑被他放在桌子上，刚打开盖子就秒出现桌面。电脑桌面很干净，除了满目的沙漠背景，止于白色的鼠标箭头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图标。很热情又很压抑的沙漠色。秦冉伸手按了几个键，然后起身去倒了一杯水，端着水坐到椅子上，电脑上就出现了一张脸。对方穿着白色衬衫，在异国大陆上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拎着医药箱。穿着雪白的衬衫，睫毛很长，皮肤很白，可以用漂亮来形容男人那张脸。 有人在查你。 秦冉靠着椅背，他喝了一口水。 京城的人，对方资料我发给你了。 秦冉六岁时，在邻居家自己学完了小学课程后，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他跟同龄人玩不到一起去，偶尔还会发狂，邻居都认为他有神经病，避之不及。宁晴跟秦汉秋每天专注吵架，没有太多关注过他的情况，只知道他喜欢打架，神经有问题，也不愿意去学校。离婚的时候都不愿带他走。八岁，秦冉自学了高中内容。九岁，自己组装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，并用自己的编码攻克了一个黑客网站。视频里这个男人眯着一双有些妖的眼睛，他鼻梁很高，长相风流俊美，就算在异国，来来往往的人都忍不住回头。顾惜池，一个云游四方的医生，医术高超，脾气古怪，全世界到处游历给穷人治病。这一回国外出现了恐怖袭击，他立马就拎着自己的医疗箱去拯救世界。秦冉只知道他是医生，他叫顾惜池。顾惜池也只知道他是黑客，他叫秦冉。两人有过命的交情，但却从不打听对方的事。 我没事儿。 顾惜池将烟咬在嘴里，拿出另一个手机查收秦冉发给他的邮件，含糊开口。 小朋友，哥这件事你别管，我找人解决。 顾惜池看完资料，不动声色地把那手机放回兜里。 对方有来头。 秦冉将杯子搁到桌子上。顾惜池随意地点点头。秦冉抓起被自己扔到一边的毛巾，一腿搭在另一边的桌子上，动作轻而慢，野得不行。他继续擦着头发，声音不紧不慢。 你随意。 嗯。别失落，等你再成长成长，至少得跟最近国内网上一直传的华盟的那个 Q 一样，哥就带你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。 顾惜池找个外国人问了路，顺嘴安慰了他一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 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